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是8月20号星期一，每周一我们都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劳动者权益的相关话题。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从新闻啊里面经常听到这么一些词语啊，就是免职、解除职务啊、责令辞职、引咎辞职、辞职啊等等等等。当然这些词语背后呢，一定是有一些重大的事件，所以说呢有人才啊被做出了这样的一些决定。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在上半部分呢，就要请专业的律师跟大家来解答解答哈。万一有一天是吧，咱们工作没有干好也被这样的话，我们应该心里清楚以后该怎么办。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京城同达律师事务所的徐明红律师。徐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 首先我们来说说这些词语啊，它分别是用在哪些关系当中，或者是哪些工作岗位，或者是工作环境当中。 嗯，好。这个免职呢，是指依法享有任免权的机关依照法律或者制度规定免去公职人员所担任的职务。需要注意的是，免职不只是意味免职人员不再担任原职务，一般不具有惩罚性质。那对于公务员而言，他的辞职包括这个自行辞职、责令辞职、引咎辞职。 这些其实很多是在公务员 这 个系统当中出现的， 是在公务员法上的规定。对于我们普通的员工和普通的用人单位而言，这些都是不适用的，也不涉及到这些。 好。那么在我们平时工作当中上班，如果您是在公司里上班的话，哪些是适用呢？ 我来介绍一下我们正常情况下的一个解除劳动关系的一个情形吧。一般情况下我们分为两大类，也就是说员工动议的解除劳动关系劳动合同，还有一种情形的话是用人单位动议解除劳动关系。在员工动议解除的话分两种情形，一种就是个人提出辞职，像我们之前比较火的就是那个女教师，就是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这种就是典型的她自己本人提出辞职。那这种情况下的话，用人单位是不需要支付经济补偿的。还有一种情形是用人单位侵犯了员工的合法权益，那员工因此而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这种情况下单位是需要向员工支付经济补偿的。但是这是一些固定的情形，在劳动合同法的38条里面都有明确规定的。一般比较常用的就是单位没有及时足额支付员工的劳动报酬。 好，这谈到的呢是我们在劳动合同的关系当中啊，如果员工辞职或者是被解除劳动合同的几种情形哈。那好，那在一会儿呢我们节目也会详细的说一说，如果单位做出这样的决定，劳动者应该怎么办，以及单位在做出这样的决定之前应该是走什么样的一个流程哈。我这里呢也准备了一些简单的资料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啊，就是如果是在公务员系统的话，或者是在这个党政机关哈、担任一定职务的话，那免职、撤职、降职等等都意味着什么哈？我跟大家来念一念。免职呢是指依法享有任免权的机关按照法律或制度规定免去公职人员所担任的职务。需要注意的是，免职只是意味着被免职人不再担任原职务，一般不具有惩罚性。那么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57条规定，党政领导干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应当免去现职，有五个情形。一呢是达到任职年龄界限或者是退休年龄界限的。第二是应当啊这个受到责任追究应当免职的。第三是辞职或者是调出的。第四，非组织选派离职学习期限超过一年的。第五是因工作需要或者是其他原因应当免去现职的。这指的是免职啊。那还有撤职。那撤职呢和免职的不同之处在于，撤职是一种处分形式，那它又分为撤销党内职务、撤销行政职务两类。那按照公务员法第58条的规定，受撤职处分的按照规定降低级别，也就是说与免职不同，被行政撤职处分者要降低级别，而且工资待遇也要受到相应的影响。党内撤职和行政撤职的禁止晋升时长都为两年，两年后他们还有恢复级别乃至继续晋升的机会，这是撤职啊。我们再来说一下降职。那降职呢在公务员法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当中的表述是降级，有这样的规定，比如说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60条是这么规定的，党政领导干部在年度考核中被确定为不称职的，因工作能力较弱，受到组织处理或者其他原因不适宜担任现任职务层次的，应当降职使用。降职使用的干部其待遇按照新任职务的标准执行。那和刚才所介绍的撤职一样，它的有效期也是两年，期间不得晋升职务的级别，也不得晋升工资的档次，处分期满不视为恢复原级别原职务。那与撤职不同的是，降级有可能只降一级，也有可能是降好几级啊，连续降好几级等等啊。那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介绍的这样一些职务调整的内涵。那其实刚才所介绍这些呢，大部分是在这个公务员当中啊。那在我们这个如果是在普通的公司上班的话呢，一般是不涉及到这些，但是呢会涉及到比如说辞职或者是调整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职务啊，比如说某某某不再担任副总经理的职务了啊，担任某某部门总监的职务，这也是有可能的，或者是担任一个普通员工的职务。那首先我们问问薛律师啊，如果在公司层面，一个公司他要把一个员工的职务做调整，并没有跟他解除劳动合同啊，他们应该走什么样的一个流程才不至于违法？ 这个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调整工作岗位。调整工作岗位在用人单位的角度来看是他自己的一个用工自主权，但是在司法实践当中其实并不是像单位想象的那样简单，我说把这个人调到哪里就要调到哪里的，还是要综合考量这其中的一个合法性和一个合理性。比如说有一些单位确实就是跟员工有一定的这个矛盾，把一个这个人力资源总监调去当保洁，那这个肯定是有这个侮辱性质在里面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要综合考虑到很多因素，比如说这个员工之前的工作岗位、工作内容、他的薪水，那你调岗之后，和他本身一个是工作能力和他就是你本身工作安排的一个匹配性，还有一个薪水上看有没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

不会被获得支持。 默默无语，两行泪啊。啊，这个徐律师的提示非常的关键，就是说如果作为员工啊，被企业调整职务了，调整岗位了，啊，降薪了，那么这一个月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你可以向企业啊提起这个劳动仲裁，那么就这个调级降薪的这个事儿啊提起仲裁。那么如果过了这一个月了，你又签署了新的这个劳动合同了， 或者即使没签，就是双方之间过了一个月 已经达成这事实了， 对 吧，那么你日后再想那就没有这个意义了， 对， 没有这个意义了。但是呢你可以就其他的方面啊，对企业提出一些要求，比如说他这个加班费的问题 等等， 对，这些都是可以的。 你前提可能你也想以后就不在这干了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时间的提示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话题，就是说有些员工呢他可能他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他的不满，他就不去了啊。企业给他安排到一个新的岗位上啊，新的部门，然后呢钱肯定也少了不少，哪怕钱没少啊，他也觉得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侮辱，是一个贬低，他就不去了。你觉得这样的话有什么样的风险？ 这种方式我们是很不建议的。如果员工就是不同意单位的这种安排的话，可以书面的话向公司提出，比如说你发邮件给你的直属领导，或者是给这个公司的 HR， 或者是说发书面的这个文件材料，但是你不要说就此不去。如果就此不去的话，那可能就正中单位的这个正中下怀，就是如果你不去的话，你又没有履行任何的一个请假手续，那单位把你视作这是旷工，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那根据公司的规章制度，一般很多公司可能就是三天五天旷工以上就视为严重违纪，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那你在家里面生气不去了几天，然后公司正好以这个旷工为由以你解除劳动合同，这时候你确实是有旷工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即使你再去告公司，那可能被支持的可能性也很小 啊。那这个如果公司要告员工旷工的话，有没有法律时限呀？说你三年前旷工了十天啊？ 啊，您说公司告？ 对他员工记着那个小账呢 都拿小黑本记着呢 对， 三年前旷工五天，从去年旷工两天等等。 对，那也看可能公司的一个规章制度，比如说你是有的是一年之内累计旷工多少天，然后可能说有的可能是这样的问题，就是员工可能两年之前旷工旷了三天，然后你没管我，两年之后再拿这个理由就是跟我解除，那这个就合理性上就是值得这个考量了。因为正常来讲的话，你单位的用工自主权，如果他两年前的旷工三天足以达到你跟他，你可以以严重违纪为由跟他解除劳动合同的时候，你没有行使这个权利，那也就视为你放弃了。你之后的话，你再以这个很有可能，其实大家理解的是双方可能又闹掰了，又因为什么理由，实在是找不到其他的这个理由了， 找不到辙了， 又翻了一下旧账，哎，这个我觉得就很容易还是会有问题的。 这个其实应该也要对企业有一个约束啊，就是你的这个时限的问题，是吧？ 这就是一个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还是合理性的角度考虑了。 合理的角度是吧？ 对， 好，那还是那句老话哈，如果能够谈和啊，能够和谈啊，都不希望大家呢对簿公堂。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案例啊，就是说这个员工其实没有一点责任啊，企业呢现在因为违法违纪的行为啊，被相关部门所调查了，最后呢还坐实了啊，这企业的这个违法所得得没收啊，而且还得巨额的罚款。同时这企业还背负了很多的外债，员工突然有一天才知道，原来我们都被老板骗了，是吧？这么多年跟着一个犯罪分子在工作，是吧？可是员工说，我就是一看门的，是吧？我就是一个前台，我就是一个保洁阿姨等等，我就是一普通员工，我就是做 IT 的等等，我不知道他们那么一些勾当。那这个时候他们还欠着几个月的工钱，这个时候还怎么拿不拿得到？ 这个要看单位具体的一个情形，像刚才您提到的说这个没收违法所得，那他不没收违法所得，这个单位有可能他在正常运行当中，他也不见得都是违法所得，他也有他的合法所得，而且他有可能正常还有他其他财产，比如说这个房产啊，还有一些这个其他，他也没也许有可能他对其他公司也有这个债权。那即使是在公司破产的这些情况下，除去这个公司先行支付破产费用之后，这个员工的 工资是优先于其他的这个债权是进行这个偿还的。 嗯， 那出现您刚才说的那种情况的话，那员工就是要通过这个法律的武器来保护我们自己，肯定是先去这个提起仲裁也好，提起诉讼也好。但是他就是面临一个实际问题，员工这公司确实是欠薪，那判决单位需要向员工支付这个工资，但是他就是没有钱了。 嗯， 那可能实践当中这个问题面临的是比较多。 嗯 嗯，有可能就是说，所以说员工的这个工资的话，在破产情况下，他的公司的债员工工资这个是优先的，但是他就是 没 有 钱 了。对，那这个就是操作困境的一个问题了。 嗯，但多少如果能够拍卖一切的话，员工的工资还是要先行 偿还的。对，它是优先于其他的这个就债权是偿还的。 就算有点桌椅板凳，有点什么电脑键盘什么的。 对，这也就是可以拍卖之后，然后算作公司的财产。就员工的工资，比如说优先于他还欠了其他公司一个100万，那肯定员工的工资先要先还员工工资的。 那员工首先就要走一个法律程序，就是先提起劳动仲裁， 对 吧？对，那这个劳动仲裁要不要这个告诉某些地方呢？比如说这公司正被这个相关机构调查呢，或者说呢已经到法院这个诉讼阶段了哈，他又牵涉到别的一些事务哈，比如说要跟他做这个破产清算了，那员工拿着这一纸仲裁需要跟哪些部门说呀？ 这个也可以在过程当中也可以是去跟这个仲裁员提起了，看包括你在这个诉讼的过程当中看有没有必要具体的一个情况，看有没有必要申请这样的一个保全啊，还是看具体的一个情形吧，就是看公司的一个，比如说我们公司就剩这一个楼啊，我们认为说这个楼肯定是能保住我们公司，知道说他马上把这个楼去给卖了或者是过户，那这种看情况我可以申请这个财产保全，那要看具体的情形。 但是这前提就是你必须要去，你如果不去的话，那就轮不到你，就分钱也分不到你这儿。 对，最起码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就是通俗理解来讲哈，就是你要去登记一下，最起码让人家知道说还有你这一笔钱在。 是的啊，一般这种情况就是公司如果涉及到违法行为，而且被立案调查，又是或者说有一些债务的这种纠葛啊，已经被法院啊进行这个宣判的话呢啊，涉及到的这个员工的人数也不在少数啊，所以大家呢也可以集体来做这样的一个 咨询，对对，可能集体诉讼也可以更容易会获得重视， 获得这个重视以及拿到这个钱， 对 吧？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个周末所发生的一个焦点新闻哈，就是北京有两家非常著名的这个房地产中介公司，一个叫我爱我家啊，一个叫链家啊。最近呢，这两家公司呢是成为了这个报纸关注的焦点啊。那其中呢，有一名啊我爱我家的前高管，他的名字叫胡景辉啊，他因为发表了一些针对于他们竞争对手的言论啊，然后呢被辞职啊，或者是说呢他在公司内部啊迫于这个巨大的压力啊，他自己选择了辞职。他在朋友圈里说，一个忠心耿耿兢兢业业无私无畏干了18年的老臣，在关键时刻被干干净净的切割了啊，这是他提出的一些他个人的情绪上的啊，包括他个人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些看法。那接下来我们想和徐律师来做一个探讨，如果一家公司的高管发表了公司认为不利于公司的言论，而且是公开的言论的话啊，公司是否可以给他进行一些这种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呢？ 这个问题也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说公司认为员工有这样的行为就可以直接与他这个解除劳动合同。我觉得要具体的话考量一下这个员工的工作性质，他的工作职务，那是否经常代表 公司进行这样的一个发言，那之前员工的一个公司的一个态度，包括他这次公司认为他这个发表的不利言论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合，什么样的一个方式，什么样的一个平台，到底给公司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那公司的规章制度里面有没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规定，综合来考量一下。比如说公司他的这个职务很特别，确实是就是比如说我们一般说是公关公司或者是这个高管才做了企业这个形象啊有直接关系的这种，那比如说有的员工可能是说像我们总说的说这个微博小号虽然是在发表的是公开言论，但可能是没有人能知道是他说的，然后我自己私底下说了一下怎么样，然后被公司可能之后确认出来是认为是他说的，也是有损公司利益。我觉得这个都是要根据这个个案的不同，可能看的这个标准也不同。 就换句话说，如果确实发表了不利于公司的这个公开言论的话，公司是可以跟他解除劳动合同的。 也没有，看公司里面有没有一个相关的一个规定。 哦，就说，就是说， 如果有， 就是这种情况，公司跟他解除劳动合同并不违法，但也有可能是违法。 对， 说这个没有定论，是吧？ 对，还是你要看公司本身的一个管理规章制度里面。看他行为的一个性质和实际上的一个影响，还有公司的具体的一个规章制度，可能同样的情况在两个不同的公司就处理的方式完全会不一样。对， 是。那就这个案例当中呢，他本人呢是公开说他是辞职的，当然他也是迫于公司内部的这种压力啊，来进行辞职。那从这种角度来说，就像我们前面所探讨的啊，这个辞职是员工主动提出来的话，那公司在日后还需要给员工一些补偿吗？ 正常来讲的话是不需要的。对于公司而言，员工本人提出辞职，对公司而言的话，这个法律风险是最小的，因为他自己提出辞职嘛，我也不需要支付任何的一个经济补偿。 那员工提出了辞职之后，他还可能再去告原来的东家吗？ 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权利的，他可能也有可能他告的是说可能解除这个上面我没有太多的文章可以做，我可以要求这个支付加班费，然后要求这个工资，可能或者是要求我的这个年终奖或者是未休年休假的这个工资补偿。然后就算即使他对这个解除劳动合同本人认为还是有异议的话，他也可以去提，但是会不会被法院和仲裁支持，那是另外一回事。 好，换句话说呢，就是解除劳动合同这个事儿，也许没有太多的文章可做的话，在辞职之后呢，还可以就其他的一些劳动收入啊，或者是一些休假的问题，继续向公司提出一些要求来了。那其实这也谈到了一个话题，就是公司的高管加班算不算加班的问题，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节目所探讨的这个范围之列了啊。以后有机会呢，我们也会再来探讨一下啊。我们也看到有些高管他们在离职之后呢，也会就这个话题啊向公司进行这个诉讼啊。非常谢谢今天我们的嘉宾，来自北京京城同达律师事务所的许宏明律师做客我们的职场帮帮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接下来是北广购，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 朋友们明天再见。 挑战，贡献彼此泪和汗，从不伪装。不要害怕你走得缓慢，走。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